病在何时？这是对疾病的来龙去脉和现当时程度进行分析。那么与此同时呢，养生者要上知天。什么叫上知天呢？是看星星知天文吗？非也，没那么复杂。知道天时天气，冬天不能乱出汗，夏天一定要经常出汗，冬天不能锻炼身体，夏天要适当的锻炼身体，年轻人要变得坚强锻炼身体，老年人要变得收敛，元气要省着用，这叫上知天时，是吧？下接地气，接了地气了，养和了脾胃，调节了磁场，避免了寒气的损害，知道不是？哦，逐渐的你身体这个小火炉热了，先是腰暖，而后是屁股不凉，屁股不凉前列腺就不肥大，尿就不频，大便就能把住门，再往下是两条腿暖了，腿暖了就有劲儿，膝盖就不冷，人家钻风咱冒风，风冒完了小腿也暖了，脚巴丫子也不凉了，你喘气就匀乎了，小便就哗哗有力，这就是命门有火，丹田有气，四肢贯通，这就是原则，是不是？所以呀，看地气，看地气就是看你所处的这个环境啊，所处的这个环境，你这个地方的水土，你这个地方的饮食和民风，那中间还要看人呢，是不是？看人，人看什么？看人的工作，看人的学习，看人的年龄，看人的脾气秉性，是不是？科学家，中国的、外国的都在研究，啊，头号杀手这个癌症，到底传染不传染？是不是？都说癌症不传染，为什么老头得完肺癌，老太太就得结肠癌了？都说癌症不传染，为什么爹得了，儿子也得？什么道理？是不是？都说癌症不传染，那为什么婆婆得了，儿媳妇还会得？没有血缘关系啊。后来科学家研究来研究去，哦，癌症也归结到了生活行为类疾病啊，生活行为的疾病，饮食，是不是？大咸菜疙瘩吃出一批胃癌、食道癌，泡菜吃出一批食道癌，年年吃泻药，不泻药不上厕所，又是一批结肠癌。不喝水，不渴不喝水，又一批肾结石。所以这些都是癌症的化学环境。还有一个就是什么？人的内环境，它不是化学物质，它却可以干预化学物质，就是人的精神因素、性格特点。所以我常给大家讲，人不能生闷气，生闷气是得肿瘤的高危情绪，是不是？尤其是北方话讲说三棍子打不出个闷屁的，是吧？不是抑郁症，将来就是肝癌、肺癌。乐观的人不得癌，悲观的老是忧伤的，轻则肺结核，重则就是肺癌。那么这些情绪是你吃保健品吃药能改变的吗？改变不了。所以心病啊，还要心药医。所以健康的标准不单是身体上的无疾病，可见心理健康和社会和谐对一个人来讲也太重要了。所以人的欲望啊，和人现在的东西你要平衡啊，要平衡啊，不要过于偏执啊，过于偏执是容易造癌环境的。本子上都写了唇为脾之华啊，有人说咱们是从上往下讲呢，还是从下往上讲啊？我从外往里讲，今天说痔疮刚裂 啊，把上门下门先给大家治好。说痔疮肛裂那是外科的病，开刀就能治得好，是吧？你到医院肛肠科，是吧？你还不用去手术，你就听到换药的时候，那真是鬼哭狼嚎，撕心裂肺，是不是？所以前段时间我们去看望一个肛裂的病人换药，护士刚端进来换药的那个药盘啊，人告诉女同志都出去了，剩男同志了啊。护士递给那个病人一个手巾，我说这是干什么呢？后门换药，前面怎么还得堵上？他说不行啊，我得咬手巾挺着呀，真疼啊，是吧？肛裂换药就这么痛苦，那是谁的肛门都能裂的吗？啊，非也。肛裂、痔疮、肛瘘，所有肛肠科的病，病在门上，是不是？根在上游，啊，根在上游。所以在这儿提示那些常年痔疮的人，你要知道啊，痔疮不是外科能治的病，外科只能治标。你用再多的药，是吧？什么肚脐眼给药的、肛门给药的，你抹什么药都是治标的。什么治本的？肠道的内环境。国君每日一包，晚餐后温水饮用，这是调节肠道活菌的。肠道健康120天，血液健康240天，细胞环境改善360天。这是从肠道的益生菌来影响细胞内环境。说徐老师，你说了这么多，那和痔疮肛裂有什么关系？有关系。说说痔疮和肛裂的形成原因啊。一说这个呀，我就想起来那泥石流了，是吧？你说泥石流搁山上掉下来了，把山谷的房子压塌了，你说是山谷的错还是山顶上的错？人山上本来有树，你把它拉光了，水土流失，下大雨就把底下房子压塌了，你说谁的错？是吧？下面大家在本上写上痔疮，是吧？痔疮，痔疮的病根是静脉曲张，静脉曲张的病根是肠道湿热，肠道湿热的病根是脾不化湿、肾不利尿、肺不宣降。你说多少个脏器的毛病，解决到一条就是拉稀。肠道除了湿热还有火，那就是燥结，大便燥结不喝水的。所以常年便秘必得痔疮，老是腹泻将来必得肛裂，肛裂前是肛门瘙痒症。所以外边用的方子是艾叶红花水坐浴，第二个方子是三七粉藿香油上药。所以什么叫病因学疗法，什么叫治根儿？就是找他上游领导治下游的病，这就叫治根儿。光治下游不治理上游，你说你能治得好吗？你这面清理再好，上面老污染，那没法治。所以想治好痔疮，刚才说了三个脏器，脾要化湿，肾得利尿，肺得宣降。所以早晨得起床，平时少坐着，得运动，另外饮食上还不要吃的太多。你看看这三个脏器关系到一个痔疮，你说痔疮是外科一个刀能治得了的吗？ 以下是广告时间。营养屋银杏三七山楂茶多酚胶囊，本品是以三七提取物、银杏叶提取物、山楂提取物、茶多酚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，经动物和人体事实功能试验证明，具有辅助降血脂、辅助改善记忆的保健功能，适用于血脂偏高者、需要改善记忆者，不适用于儿童、孕妇、哺乳。特别提示，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。以上是广告时间。徐老师您好 啊，说了这个浅表型胃炎啊，全国有几个亿的病人，有人说有那么多吗？比那还多。世界上唯一比感冒还多的病，原来就是这个胃炎，后来又增加了一个失眠。 你看看这个社会啊，越来越发展，科技越来越进步，它应该造福人类。但是啊，但可是人们的幸福指数却越来越低了，是吧？甚至很多老人来找我啊，跟我聊天，跟我探讨，说原来没钱的时候挺乐呵，是吧？现在退休金都开三五千块了啊，怎么越有钱越不乐呵了，是吧？这什么道理？哎我给大家来说说这个事情啊，说说这个事情啊，就是人呐得活得像个人样，是吧？人怎么才能乐呀？人伦之乐嘛，天伦之乐，是不是？啊，那什么才能是活个人样呢？我们的祖先教导我们：日出而作，啊，日落而息，啊，粗茶淡饭，是吧？出步衣衫，哎，这就是人的生活。健康人是日出而作，日落而息。哎，你看现在人有钱了，家里边有50寸、70寸大彩电，是吧？原来电视节目到12点没节目，现在可以24小时连轴转，接着卫星电视还能看外国节目。你这甚至什么呢？出去喝酒喝到二半夜，原来那酒馆9点10点就打烊了，是不是？现在这酒店可以 KTV， 可以唱到二半夜，可以跳唱到凌晨3点当中，你这还绕命了？所以我说了，该睡觉的时候不睡觉，有时候啊，还小孩他精神，晚上不睡觉。你看这人，晚上不睡，白天太阳晒屁股了，白天开始睡。阴阳颠倒的生活就是鬼的生活，它不是人的生活，是不是？回后我们回到中医理论，回到西医生理科学，是不是？生物钟紊乱，阴阳颠倒，耗伤肝血，耗伤元气，肿瘤高发，你看你还跑得了了吗？所以我说现在有些人过的不是人的生活啊，这叫起居。再说饮食吧，粗茶淡饭，粗茶淡饭可以促进胃肠消化，减轻胃肠负担啊。我为什么说现在好多人过的不是人的日子了呢？是吧？一个是起居，一个是饮食，是不是？哎，所以人的病就来了，是不是？原来是感冒是最多的病，你看现在这俩病，一个是浅表型胃炎，一个是严重失眠，已经严重的超过了这个感冒的发病率。这道理是什么？就是生活方式出问题啊，生活方式出问题，是不是？尤其看电视，这是个大病啊，看电视是个大病。现在很多小孩看电视上瘾，是不是？看电视上瘾啊，不看电视不吃饭，不看电视不写作业，说怎么办呢？吃饭睡觉，这是生活当中的大事啊，再加上走路啊，走路。那么幽门螺杆菌、浅表型胃炎，现在好多人都在吃这个杀菌药，就是专门杀幽门螺杆菌的，杀来杀去都杀成萎缩性胃炎了，是不是？我在这给大家打个比方，什么是幽门螺杆菌？是不是？它就是苍蝇。苍蝇的东西烦不烦人？脏不脏？脏啊！你什么时候看五星级宾馆有苍蝇了？没有。你什么时候看哪个厕所没苍蝇了？都有。道理是什么？是不是？苍蝇往脏的地方去，细菌往有病的人身上来。所以是幽门螺杆菌让人得胃炎，还是胃炎的人培养了幽门螺杆菌？你这个问题你搞不清，你还问我，徐老师，我吃了好几年药，都是杀菌药，我胃炎没治好。我说没治好就对了，你治错了，是不是？所以胃肠道疾病想治好，两条，一个是吃好，一个是睡好，是不是？也就是说，一个是饮食习惯， 一个是心理情绪，这个是特别特别重要的。那么至于杀灭幽门螺杆菌的药，它就可以杀灭人体的益生菌群。所以现在啊，什么黑肠病啊、萎缩性胃炎呢、肠肿瘤怎么这么多，都是这些药太毒了啊，药太毒。所以养生的方案，第一，避免了药毒，第二，益生菌的培养能够抑制有害菌的滋生。当然前提条件，良好的饮食习惯，良好的睡眠和情绪，你这两个不去除，你说我一天半斤白酒，晚上都是凌晨两点钟睡觉，我就给你补再多的活菌，活菌到你肚子里都变成死菌，是不是？他有人就问我了，徐老师，咱们这个活菌呢，可不可以搁这个虫草酒喝？我听完我噗呲我就乐了，是不是？啊，你大家一定要注意啊，你喝活菌，温水冲开了，你也可以搁玉米糊糊喝，你搁什么喝都可以，唯独就是不能搁酒喝，是不是？好多人一听药引子，那我们吃五子粉，我们都用虫草酒下药做药引子，没错没错啊，酒可以活血化瘀，中医的黄酒就是骨病和筋病的药引子，就这么个道理。但是你喝酒就能喝出胃溃疡来，喝大酒就容易喝出肝硬化来，什么原因？就是酒把肠子，酒这东西大家写本上啊，我们前几年我们给大家强调都是酒的养生作用，少饮可以厚补胃肠，多饮可以糜烂胃肠，你看这就是量和度的问题。所以说你把活菌泡酒里喝，那你喝的都是死菌啊，这菌在酒里活不了，这一定要说清楚啊，这菌呢在酒里活不了，尤其这双歧杆菌、嗜酸性乳杆菌它活不了，是不是？还说大家明白这道理，它不像真菌，你像虫草菌，咱们的虫草冬虫夏草，它的虫草酸、虫草活性素可以溶解到酒当中，是不是？这个大家把它搞清楚啊。但是你就把活的虫草你放酒里头，它也不能再长，它不是它所适合的环境，而是用酒来炮制虫草，这大家一定要把它区分开啊，区分开。所以啊，浅表型胃炎它的形成的机理我给大家今天已经讲清楚了，哎，饮食不节，饥一顿饱一顿，冷一顿热一顿，麻辣烫酒，是不是？就这些就破坏了胃肠环境，让有害菌幽门螺杆菌它就滋生了，是不是？那怎么办呢？哦，我们喝活菌。 以下是广告时间。复真牌杜仲骨碎补胶囊，本品是以杜仲提取物、骨碎补提取物、补骨脂提取物、银阳藿提取物、碳酸钙、硬脂酸镁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，经动物功能事实证明，具有增加骨密度的保健功能。特别提示，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。以上是广告时间，徐老师您好。 这个养生啊，它是一门学问，或者说呢，它应该更是一门生活的技能。你看呢，这个千百年来呀，这个我们中国人讲究文化，讲究啊学习，讲究上进，讲究啊成功。你看特别老夫子说这个万般皆下品啊，唯有读书高啊，你看读书啊，做学问呐、啊，明理呀、啊，甚至在古代说，考个功名，是吧？将来做大官，是吧？这已经成了中国几千年来，是吧？传统文化根深蒂固的成功学。但是话又说回来， 不管你有多高的学问，是吧？不管呢你有多大的财富，甚至于你有多么显赫的地位，是吧？那么人呢，总得吃饭，总得睡觉，是吧？说到根本上，人总得能够自理，得活着。那么这个活着，是憋了八屈的活着，还是快快乐乐的活着，又不一样。随着这个西方文化啊薄入中国，那么中国文化和外来文化就进行了一个融合。所以中国人呢，在延续了古老的这个读书学习成家立业功成名就，说是啊，哎，事业有成，是吧？甚至于丰功伟绩，在对这个传统中国文化进行延续的同时，越来越多的这个西方层面的啊人性化的关怀啊越来越萌生了，是吧？咱们不是不要事业啊，但是绝对不能争钱不要命啊。啊，什么人能连续七天不睡觉，天天晚上工作白天工作，是吧？一个人有多大能耐，是不是啊？哎，管那么多的事儿。所以啊，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，是吧？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啥意思？一个骆驼身上咱往上堆草堆草，是不是啊？几千斤几百斤的草压到骆驼身上，最后就压那么一根，咔嚓，骆驼压死，这就叫过劳死。最后一根稻草只是个导火线，说老师啊，现在的成功的企业家啊，著名的这个艺术家，演艺界的是吧，是吧？得癌的，心梗猝死的，说老师啊，啊年年有，甚至于叫月月有。所以过劳死现在就在你我的身边呢，啊，我们不容忽视啊，啊，不容忽视。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，啊，我们要说一说过劳死的预防，是吧？有人不理解，啊，过劳死还可以预防？没错，我给大家揭示了很多很多的医学误区，是吧？是吧？你看。我们讲了低血压是病，是不是啊？你看高血压是病，大家都知道啊，高血压得动脉硬化，是吧？得心梗得脑出血，这都知道高血压是病啊，知道吃降压药啊。有人到医院一看病，是吧？人大夫恭喜你啊，你没有高血压，你这时候一定要问一问医生，你说那我的血压是多少啊？我不高，那我低不低啊？你看他有人往往就忽视了。哎，我们通过学习收听，是吧？哎，给大家来揭示养生的盲区和误区啊。什么叫盲区啊？盲区是你不知道的，是吧？什么是误区啊？误区是你有错误认识的，是吧？啊，这下子我们知道了，哦，低血压是病，哦，得治啊，是吧？啊，低血压怎么治？高血压吃降压药就治了。低血压怎么治？没有药可以吃啊，低血压是有原因的，是吧？哎，我们给大家介绍，那么不但低血压是病，低血糖也是病啊，是不是啊？所以我给大家讲，我说早餐叫春雨贵如油，是吧？你看好多人忙于工作，起早贪黑的哈，一忙活早餐就不吃了。早餐呢叫春雨贵如油，是吧？不吃早餐的人啊，我说的不是一顿不吃啊，是经常不吃，长久不吃啊，甚至有的人说，哎，我都习惯了。好啊，啊，好啊， 好习惯造就健康的人生，是吧？坏习惯造就恶性的疾病。你习惯抽烟，一天两包往上，十年二十年，这就是肺癌，对不对？国家有个吸烟指数的计算，上过医科大学的都该知道。所以说，你看我们医疗工作者很少有抽烟的，是吧？你比如你到哪个医院，你看哪个院长给你叼个烟卷，是不是？见面就发烟，没有，是吧？如果你说我本身就是搞医疗的，是吧？我还是医学院的这个院长，啊，我见面同事朋友发一圈烟，这太没文化了。说明你那个学算白上了，对不对？哎，所以说一般我们搞医疗的很少抽烟，啊，包括同学会也好啊，医疗界的会也好，没有发烟的，是不是？啊，甚至自己有烟瘾的偷摸抽，你一发烟显得你太没档次了，对吧？哎，所以这个坏习惯它就造病，啊，坏习惯里边还有吗？有啊，爱吃咸菜的。啊，你爱吃咸菜的胃和结肠的肿瘤它就高发。啊，咸菜是旧社会的象征，是不是？啊，说原来啊没有新鲜的菜，啊也没有大棚温室，那这个就只能把秋菜储了腌成咸菜，啊过冬的时候吃，是吧？你现在新鲜蔬菜那全国都能买得到，是不是？包括农村，是吧？所以呀，冬天储那个秋菜、萝卜、白菜一冬天，是吧？轻轻松松吃出了一个老年的营养不良来，是吧？啊，你咸菜一吃大半辈子，啊，回后呢，结肠和胃的肿瘤，就是这些腌制的亚硝酸盐的，啊，细胞恶变的结果。你看看，习惯了，那这个。你说我不抽烟，我也不吃这个咸菜，也不过多的吃腌制食品，那我这不就没坏毛病了吗？我就是不爱吃早饭，是吧？我愿意睡懒觉，啊，睡懒觉是便秘的原因，不吃早饭是造糖尿病和胆囊炎的原因。你看，这都是养生的常识知识，啊，养生的常识知识。哎，说咱们刚不要讲说。过劳死嘛，这过劳死，和胆囊炎，和糖尿病，是不是啊？和你抽不抽烟，喝不喝酒，吃不吃咸菜，有关系吗？你看看，你看我一讲过劳死，好多人就把这个当成了一个病。其实啊，非也，啊，非也。疾病啊，不是小孩学十以内的加减法，是吧？一加一就等于二，啊，幼儿园老师教的。养生啊，幼儿园的老师是教不了的。养生啊，是一个大学科。啊，特别是现代，咱们搞养生的，啊，你说我就医科大学毕业了，啊，这个生理、病理。内外妇儿、免疫、中医，是不是啊？影像，你这些检验你学完了，预防，你就能懂养生了，差一大截呢，啊！说现代呀，你搞养生，啊，要有几个基本的学科：医学，啊，医学，这只是一个基础学科，连一半都不够。说你有啥能的呀，是吧？你就专门搞医疗的医院医生出身，你就够用了？不够用。还需要什么学科呢？啊，医学只是占三分之一，还需要营养学。啊，营养学，是吧？还需要呢，社会学，是不是啊？社会学。啊，你看那儿子啃老，儿子不得病，那老子就容易得肺癌，怎么个意思？说啃老还能啃出病来？你看，那好多人得了病找不着原因， 但是呢，你通过研究医学、营养学、社会学、心理学，你把这些学科中耳为用之后，你就明白这样的道理了。说为什么啃老啊，老人容易得肺癌呢？他憋屈啊，对不对啊？谁憋屈？我相信那儿子肯定不憋屈，是不是啊？我们中国人都叫养儿防老，养儿防老，是不是啊？你小的时候是吧，儿子在学校里头，在幼儿园显，你看是吧，我爸给我买的新皮鞋，呵，多骄傲啊，是吧，多骄傲啊。啊，到老了呢，老人也和孩子一样，他也有这种骄傲，是不是啊？啊，你比如说啊，我们老爷子是吧，逢人就显啊，你看啊，我儿子给我的手表，是不是啊？是吧，我儿子给我的手表全自动的，上千块呢，你看他可骄傲了，是吧。我儿子冬天给我买的新的雪地皮鞋，防水防冻的，是吧。老人的遛弯嘛，咱怕滑倒了，买双新的雪地鞋，年年给买，是不是啊？不能买太沉的，是不是啊？哎，你这从社会学，从心理学上讲，三十年前望父敬子，三十年后望子敬父，那老人美呀，是吧？反过来不行了，是吧？你说那个孩子，是吧？说那个当爹的没正事儿，是吧？当爹的没正事儿，咱还别说什么固定工作，什么稳定工作，那当爹的没工作。没工作你就捡破烂，捡个矿泉水瓶，捡个纸壳箱，那老头老太太勤俭持家，那卖零花钱一天也能卖个二三十，没正事儿，是吧？那当爹的还没正事儿不说，赌博，是吧？自己没钱，是不是？所以吃早餐得通那个孩子过年亲戚给那个压岁钱里往出抠，你说这当爹的他配那个爹字儿吧，你说是吧？结果整的孩子啊，叫哭鸡尿嚎的，是吧？跟那个妈妈或者跟那个姥姥告状，我爸偷我钱啊，把我压岁钱偷了买烟抽。你说诸位儿女是吧，我们都曾经为人儿女，我们现在呢又为人父母，是吧？为人丈夫，是吧？你想想你的心情，是吧？谁不希望自己有一个，是吧？强壮的、威武的、能够保护自己的父亲，啊！如果你的父亲都堕落到，是不是啊？赌博，不能养家，啊，甚至靠偷儿子那个。压岁钱买烟抽，都说这个百善孝为先，我就这爹没有也罢了，有的话这儿女我估计也抬不起头了。所以小孩为什么得抑郁症，小孩为什么得强迫症，是吧？你是不是给孩子一个温暖的家庭？你像现在好多小学生他有抑郁症有强迫症，我跟那个老师调查，我一问，大部分都是没有幸福的家庭，啊，有的是单亲的，是吧？有的是爹妈没正事儿的。你说孩子的健康，是不是啊？心理健康，你说社会、家庭，你没责任。这是我们说孩子幼小的心灵，是吧？这他在成长，是吧？我们希望这些当爹当妈的，你得给孩子树立好形象，这关系到孩子的未来呀。那往回说啊，长大了，是吧？长大了，是吧？三十年后望子敬父，是吧？你看儿子有能耐，啊，爹妈跟着享福啊，是吧？爹妈跟着享福。那反过来呢？儿子没能耐，是不是啊？你没能耐，你要饭捡破烂也行啊，不的，天天梳大背头， 是吧？前几天我就见一个啊，那老爷子都70多了，啊，儿子呢可能是结�婚晚怎么的，儿子40好几，孙子呢都快上初中了吧，是吧？老爷子领着3代去剃头，啊，剃头，是吧？那儿子梳大背头，坐型啊，穿的溜光水滑的，是吧？刚走，小孙子也剃完了，刚走，人家理发师傅就跟我讲去，看见没有？是吧？这老爷子可孝顺了，我一听这话就不是味儿了，我说这话从何说起？你看人那儿子，40多岁什么不干，儿子媳妇孙子全这老爷子养着，我说有病啊！啊，你看我还很真诚，我说有病啊！我说40多岁是不是有残疾啊？不上班，靠爹养着，那爹70还能活多大岁数？嘿呀，他说见怪不怪，这都养了10几年了，是不是？学校毕业人就没上班，那爹有钱呢，是不是？那爹有钱呢，原来做买卖的，你看现在，是吧？也养着呢，哎，所以说你看人都扑了脑袋，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明白啊，这个老爷子啊，就是我们做父母的啊，我现在可能还没体验到，但是我在父辈那儿略微的能感觉到，不管你穷也好，富也罢，人一定要有自尊心啊，自尊心、自信心和自力更生的精神。如果啃老都啃到这个份上，是吧？你说我没钱，我让我爹养着我，谁让你生我你就养着我，这也算你讲歪理。你没钱你娶媳妇儿，你媳妇儿都养不了，还得让你爹养着，你爹真是该你的，是不是？两口都没能耐，爹养着也行，你没能耐你又生个孩子，你养不了还得让你爹养着。哎呀，我说这当爹的当爷爷的倒了8辈子没了，是不是？人家都是拍着胸脯，哎呀，我儿子多有能耐啊，我孙子多聪明，是不是？你这可挺好啊，你这当爹的当爷爷的被啃老啃了几十年，你说他憋屈不？是不是？憋屈不？所以人一旦出现过度的长时间的莫大的委屈，没地方诉说去，你跟谁说？是不是？有那个儿女他能讲究他爹啊，我爹怎么的是不一边骑，是不是？给谁钱多给我钱少，结婚没给我买啥，这都儿女能讲究爹，对吧？你见过几个当父母的讲究儿女？没有，是不是？所以说儿子没能耐，媳妇儿不孝顺，老爷子退休工资全给他们花了，完了自己委屈，这叫哑巴吃黄连，有苦说不出，这么一委屈，肠道和肺的肿瘤就高发。所以说你搞养生的，你光知道医院检查那点事儿，你不懂社会学，不懂伦理学，你不懂这个什么心理学，你咋给人防？完回以后人说人得病了，你说为啥得？让你分析分析，你说我也不知道，你不知道你端这个碗吃这个饭干什么，是不是啊？所以老话说，没有金刚钻别揽瓷器活。那么过劳死，这个劳是劳累的劳，这个劳累它并不是身体上的劳累，是不是？说我是抬大木头的，是不是？或者我是给人砌墙的，你累的干不动，你躺歇会儿呗，是不是？那么内伤的这个劳累，内伤型的这个劳累都是心累，是人的心理情绪过度疲劳而导致的过劳死。所以老话讲呀，叫劳力者啊，劳心者治人，劳力者治于人。所以说过劳死多半还是什么呢？脑力劳动者啊，而非体力劳动者。所以健康不单是身体层面的啊，心理健康，心情愉快，是预防过劳死的核心问题。那么这个核心单靠吃保健品解决不了， 啊，一定要进行心理疏导。但是我毕竟不是专业的心理医生，所以只能给大家讲点皮毛，呵呵，是吧？只能给大家说一些皮毛。希望咱们大家，了解这个之后啊，共同的来打开我们心灵的窗户啊，享受健康的心灵生活。 以下是广告时间。蒲参牌蒲参汤胶囊，本品是以葡萄籽、玉米淀粉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，经功能试验证明具有免疫调节、抗疲劳的保健功能，适宜人群免疫力低下、易疲劳者，不适用于少年儿童。特别提示，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。以上是广告时间。曲老师您好。 有的人说呀，说这个治病活命是医生的本职，说咱们普通老百姓来这儿瞎掺和，学医学学养生干什么呢？有病你找大夫不就得了吗？这个看法对不对？早在中国几千年之前就已经不必再争论了。为什么呢？啊，中国呀有这么一句话，叫不为良相便为良医。这句话的出处啊，是我们中国很有名的一代儒士，是吧？也是被什么呢称为能够济世，是吧？救人，能够治国安天下的范文正公。哎，这么说是尊称啊，而一提这人的名字大家都知道，范仲淹呢，是吧？先天下之忧而忧，是吧？后天下之乐而乐。哎，实际上呢，早年呢，在范仲淹是吧成为丞相之前，进京赶考之时，也曾经哎在一个寺庙内啊占了这么一卦。哎，他就问那个主持说，我能当丞相吗？哎，结果卦象上说，哦，当不了，对吧？老主持告诉他，你当不了。说那当不了丞相，我能当个医生吗？哎，于是呢，这寺院的主持啊就很纳闷，是吧？说一个是国之栋梁的丞相，一个是呢给老百姓治病的大夫，这地位悬殊太大了。于是就问他，为什么不能当丞相便要当医生呢？啊，范仲淹说呀，说当丞相治国安邦，是吧？强国富民呢。说他当不了丞相，当一个好大夫，作为一个良医，上可以疗君亲之疾，下可以救贫民之厄，中可以保身长全。除此之外，没有比这更好的途径了。说这什么意思啊？说作为一个医生，上可以疗君亲之疾，君那就是皇上，是不是啊？亲就是自己的父母双亲。所以在中国古代，以学医读医书小医理为医道也，为孝道也，是不是啊？父母有病了，你连父母的病怎么得的你都不知道，作为儿女视为不孝。回过头来呢，作为一方之父母官，